苍苍，天茫茫，自由像风一样，那是我深秀就可及的天堂。天苍苍，天茫茫，人心皆尽难想，那是我早已回不去的故乡。苍苍，天茫茫，自由像风一样，那是我深秀就可及的天堂。天苍苍，天茫茫，人心皆尽难想，那是我早。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记忆的唱片，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旅行号1073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 入夜间微凉，繁花落地成霜，你在远方眺望，耗尽所有目光不思量，自难相忘。你曾设想这一海情茫茫，还故作不痛不痒不坚强，都是假象。